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通知。 等待我重新刻着世界地图，行李箱准备充足，随时上随风一杯，我逛街可以奥地利，复古墨镜倒映午后的西北和埃及，白色薄垫比基尼从不及到美的夏威夷，我和世界的距离只差一张机票和一颗勇敢的心， 最后还是登机了，不错啊， 还可以。 对，然后对，最开始的那一段告诉你飞机延误的时候，我觉得就很多人印象是最深刻的。 嗯， 因为很多时候平时要邀请你登机的时候，他不会在你心中留下太多的这种印象，反正是不好的一些消息告诉你飞机延误了啊， 记得特别牢啊。 今天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一些延误啊，或者一些在这个交通出行上并不是那么的顺畅，因为今天 会有雨。 嗯， 已经有一些地方下了小雨，降雨也是分布不太这个均匀，全天都会有雷阵雨，所以今天各位出行的话也要注意安全，好吧？ 嗯、 今天中午依旧是阴云密布的，我们迎接一下阳光。 好，然后天气不太好，但是我们的心情可以好起来，所以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哈。今天的话题是，不算收入的话，你想从事哪个职业？ 没错，我们可以打开脑洞。 哎， 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操作的空间并不是很大，重新选择另外一个职业，但是我们 而且还不算收入。 对，就像打游戏一样嘛，好吧？我们给自己一个虚拟的空间，就在今天中午这两个小时，大家自己重新选择一下角色跟人物，选择一下技能，好不好？而且中间玩着不顺手，你可以再突发奇想再换， 可以再换。 所以我们给各位开放所有的想象的空间，就在今天中午的正午有星光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样阴雨小小的阴霾这个情绪当中所有的这些开心的节奏走起来，吹着小口哨好像更适合在这种有阳光的情景下去收听。我们今天就在心中迎接一下小小阳光，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有理想。 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我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我 是有理想的人， 当然， 嗯， 就是理想能不能实现而已。 对，一直都在实现的路上啊。好，回来以后我们这边看看各位的留言， 嗯， 想做什么的都有。 哇，我看到小八哥说应该是奶茶店的店员， 可以无限的喝， 就自己喝，就像小时候我也想要自己开一个水果店，可以无限的吃水果一样。 嗯，没错，我们这个梦想都是停留在小时候，想当小卖部的店长，随便吃啊。然后还有 do pure， 这个 pure 的意思就是纯，所以各位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看他是谁啊？说想当一名演员，用自己精湛的演技来征服观众。 嚯 ，do pure 不就是演员的名字吗？看来是他的粉丝杜淳嘛， 杜淳， 对， 杜淳 啊，演技中午还能有空听节目，演技还需要再精湛一下，好吧？好， 这边看到宋彦军说不算收入的话哈，他说军人最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每个男孩都应该有的，而且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的我更向往。 好，我们现在打开自己的思路，就我们俩来说，各自有没有什么想法？ 哎呀，其实因为刚才正好听到李荣浩这个有理想，我突然想到李荣浩有一首歌，就是一个职业。然后我想，如果不仅不算收入，我可能还要不算一些什么先天条件，比如身高体重的，还有不要算那种为了维持这个职业的要求，为了保持比如什么身材啊，要付出什么体力啊，都不算，都不算。那我可能想做模特 哦， 就每天有好看的衣服穿。 对，没错， 而且没有别的事儿，就是在台上走一走而已。 但是穿完了这衣服都不给你啊，就能穿 T 台上那么一会儿。哎，对，没错，可以尝试不同的衣服嘛， 是就为了追求美嘛。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估计我的感觉是跟大表哥差不多的。 大表哥 说，我不算收入的话，想当导游， 哦， 可以四处去玩， 这个好。 但是要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导游基本上就那么几条线儿，你可能一年要去 N 次同一个地点， 那就要不断的辞职去到新的这个旅游的公司， 总共也没几件儿。而且你去了以后是其实一直是要照顾别人的， 对， 不是自己特能痛快的玩。 嗯， 就我来说的话，我会选择跟飞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公司跟职业， 跟飞行相关， 不管是飞行员哈，还是 航天设计师于途， 那算了啊，还是这个什么空乘之类的， 哦， 可以世界各地到处飞，对不对？ 您过去， 那好吧，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还比较有印象。这首歌本来是叶倩文的歌，然后拉拉徐佳莹进行了一个翻唱，叫做潇洒走一回。 哎，有点到处玩去旅游的感觉哈， 也有点那模特在梯上走的感觉呀。 来来来， 潇洒走一回。 嗯， 有些朋友也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能够潇洒走一回，好比说刚才就我们很多人想到也是飞行员什么之类的，可以飞到世界各地。 是， 当然现在我们不说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话，更快捷更便捷的一个方法就是坐高铁。 嗯，我看到红果这一边真的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哈。他有好几个愿望，有一个愿望说他想去当高铁，开高铁的司机，他说这样可以体验风驰电掣。还有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开个咖啡厅、图书馆、花房，就是很安静的这个职业啊。 所以基本上赶上假期的时候你就去开高铁。平时 按季节来是吧， 在花房里面多待一待哈。对，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整个人他的状态并不一定非得说是我就一定要这个叫一成不变的，一直在某一个身份里面去待着， 也会厌倦， 可能会有对不同的一些选择。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就像刚才红果一样，我们打开自己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想象力哈。当然了，在广播节目里面聊这事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想到的都是跟我们这个职业相关的一些内容 太多了。对，我看到小闪 Barry 就说好像说想要当电台主持人。 对，而且要拜你为师。 拜谁？ 拜你为师。我来读吧好吧。这条说想做 DJ， 很感兴趣，有新鲜感，任千纯做导师。 哎呦，别 跟他搭档做节目。 哎呦，别 哎，还是有老师 互相学习， 然后把所学的知识，哦对，还有就是老师，想要把自己所学的教给更多的人，希望每一个人都特别的优秀。 嗯，当老师这个愿望我刚才也看到有朋友提到了，说和孩子们在一起是最快乐的，培养他们的学习习惯、分析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是用户1840的留言。 最重要的是有暑假呀， 许多年过去， 是 放在平时的话，这一会儿你可能正在休假当中， 是 是不是还是很快乐的？ 现在的很多幼儿园老师好像在7月份、8月份还是为了照顾孩子，还会有些老师坚守在原地。 没错，要还有备课呀、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好，其实做 DJ 放音乐有些时候也是挺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无形当中你总是觉得好像你的声音能够触达到很多的人， 全世界都会在听你。 没错。 我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但黄昏跟清晨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全乡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乡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大家可能都会对电台主持人或者 DJ 这样的一个身份抱有一丝丝的好奇。 对，烈落心田就说了，如果不算收入，我也想做一名电台 DJ。 对， 不仅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歌推荐给听众，同时也能增长自己的见识哈。 这个想法是没错的，但是剩下一些方面你的构想千万不要从电影出发。 你说的是2016年邓超演的那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电影？ 对， 完全 不是那么回事。我听说就是他们在拍摄之前，其实导演啊就找相应的专业的电台 DJ 聊过，了解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说的其实就是张一白。聊完了之后呢，当时朋友还发了朋友圈，你看这个张一白导演跟我聊了聊具体的情况，而都说了，最后拍出来发现还是不是那么回事。 对呀、啊，在直播间吃方便面怎么可能？我们在直播间喝水都不行， 没错， 而且在直播间不可能装一个空调，那个风声会影响到就我们那个收音的效果。 我们说的好像在劝退大家一样，不要来呗，没有这个意思。 反正你看完了、 啊、 这个电影，对 对对对，自然有它这个快乐的一面， 当然 也有这个不严谨的地方在电影当中。所以各位可能我们以后也就多分享一下在这里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想要说这个做这样的一个职业，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能会你想象的美好的都可以写下来，我们一会儿挨个的给各位来反驳回去。没有了，开玩笑，来 劝退啊！ 对，继续我们来分享好歌，然后同样也是来自于易烊千玺，然后自己带着一丝丝的复古气质，讲述秋天的一首歌曲，很符合当下的一个心情跟感觉啊！这首歌叫做《Fall》。 For too hard and too soft, 我无法感应。We were meant to be lovers, 你是否相信？Want your touch, need your love, wind me up. I just want your heart and all your love, now can you blame me? 不能控制下的雨留下的这份情绪。Little things that you do, did they happen too soon? 你是我心深处的秘密，一直环绕我所有思绪。We talked all night, don't you remember?After the summer comes the fall, we kept it going way too long. I should have known and never let you be. Now I can't break free, now I can't go back at all. After the summer comes the fall, 季节变得太快而我还不能习惯没你在左右。你根本不懂啊，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than to,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than to. 求着你一块放弃，等着夏天，一转眼他就快离去。Show me some, no one around, let's get down. I just want your heart and all your love, now can you blame me? 不能控制夏天雨留下的这份情绪。Little things that you do, maybe they happen too soon. After the summer comes the fall, I kept it going way too long.Shouldn't know that never let you in. Now I can't break free. Now I can't go back at all. After the summer comes the fall. 季节变得太快而我还不能习惯没你在左右。你根本不懂啊。Shouldn't know better than to. Shouldn't know better than to. 记得你和我已变了，熟悉变陌生也体验了。We talkAll night, don't you remember? I know you remember. After the summer, after the summer, after the summer comes the fall. I kept it going way too long. I should have known and never let you in. Now I can't break free. Now I can't go back at all. After the summer comes the fall. 季节变得太快而忘。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北京市星空眨眼变成烟花，配乐是钢琴瞬间切换琵琶。哦，色调是浓烈渐渐晕开惊讶，任务是我藏在衣柜等白马。哦，等我们渐渐长大，那份自由没掉下，就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就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 童话，今天我们在童话世界当中允许自己有一个小变身， 是， 那就是做一做不同的职业的梦哈。 哎，对，我这边看到说有1840的用户说，如果不算收入的话，我最想做一名军医，因为既可以穿着军装，又可以成为一名医生。 嗯，一举两得。 对 对，身边有朋友的家长是军医， 嗯， 特别的帅，从小到大， 对，又是军人。 对对对，从小到大就是他身上有那一种就是不一样的气质，因为走路的话会特别的板正。 嗯， 对，然后在生病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赶紧买什么药吃呢？不吃药。 啊 啊！你都没事吗？我从小都是扛过来的，是吧？妈妈不让吃吃， 军人的精神。哎， 对对对，也不是啦，就是肯定也是科学的，对。然后不会让他对身体对于一些这个药物产生太强的那种抗药性， 是 对身体保持的也很棒哈。 嗯， 就但是你能感觉到，就给你带来那一种不一样的气质、正气之类的， 很刚毅， 很棒哈。 对对 对, 对，我这边还看到家里人，果然是个家里人。他说不算收入的话，我就想做好一名听听 FM 的听众，是这个确实也不要钱。 你现在就是哈， 对。 好，继续保持做好。 嗯， 好朋友晨晨提到了这个我想做的一个职业， 那个 体育解说。 哦， 我也是刚发现的。 什么叫刚？ 对，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可以选择，因为可能有些时候体育解说离我们也是比较近，因为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在做体育解说， 是， 然后我们往那边再横跨两个直播间 ，OK， 也可以是做体育解说， 是没错， 一直没有真正的尝试过，因为也是球迷嘛，做体育 解说，哦，球迷会有这样的愿望，是 对。就又想又，当然他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让人觉得有一点又想又不想的职业。做足球解说的时候， 嗯， 愿意输出一些观点，没问题， 嗯， 但是你要保持中立，对吧？ 哦， 像我这种阿森纳球迷，突然看到阿森纳进球了，开心的不行。 我突然想到， 其他球队的球迷怎么想？ 对，有一位黄姓主播就是因为这样下岗的。 没错，所以这就其实很难去拿捏，去把握心情。所以真正一个球队的球迷要去做解说的时候， 嗯， 蛮纠结的。 对，所以相比于体育解说，应该你还是更想做一名音乐 DJ 吧？ 这么比起来， 可以稍微感性一点，是不是？可以这样稍微真实一点。 对对对，其实想做体育解说，无非是免费看球啊，不用买赛季包， 是吧？ 同时还能有机会见一见球员哈。 啊，对。 本周末英超联赛重新开启，各位赶紧看一看赛程是怎么排的哈。听到一首歌，夜晚出现的美好未曾消散。夜晚出现的美好，很多时候都是充满想象力的。 嗯， 对，好比说我们今天现在这白天虽然见不到太阳， 在做白日梦是吧？ 对，在做白日梦，有星光嘛，我们就当这会儿是一个小小休息的时候。好，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突发奇想，自己都想做什么。 看到有听我说哈，想要做军用飞行员，可以翱翔天空。还看到哎，有一个专业叫考古专业， 是 青田说想要去考古，我觉得这也挺不错的哈。然后每天都在就是不停的用自己的专业的积累和知识，然后去发现新的东西。 是说拿着小刷子放大镜。 对，就是这个感觉。 刷刷刷，看，对，这其实也是，如果专注下来的话，是一个非常棒的职业。 是， 身边有朋友确实当时也学了考古，因为想去北大。其他的专业呢不太够，调剂去了考古。最后也发现他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出去真正拿着放大镜小刷子。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案头的一些积累的工作哈。对，不过想象起来也是蛮不错的。 是， 对，还有朋友这个提到了说自己想做舞台剧的演员。 演员， 对，然后舞台剧可能跟电视那种还不一样，因为你更是在舞台上有直接的观众，实体的在你面前，你能直接看到他们的一些回馈跟反馈。 但是这都是一条过哟， 快乐的， 就是对你的那个演技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绝对不能错。 对，就当时章子怡啊，包括那个刘烨就说疯了，在台上瑟瑟发抖，不知道该干嘛。 对， 所以演员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 是的，所以每一行可能有我们看到光鲜的有趣的一面，当然也有他硬性的一些要求，以及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些艰辛啊。跟魔力，来，刚才提到夜晚的这些美好，天文学家怎么样？到晚上每天就是看 星 星、看月亮， 哎呀，好浪漫、啊！ 然后旁边放上这样的一首《月半弯》，是吧？来自于陈坤。 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半弯，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半弯，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 月傍晚。 如果可以的话，去做监棚。 监棚？ 唱歌的时候，陈坤唱了10遍10遍都是对着你唱的。 监棚真的是， 你没有听够，你让他再唱，不行再来一遍。 那你还得先学音乐。 对，没错。好了，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我们抓住这一个夏天的尾巴，感受一下夏天的感觉 ，Summer feeling。Charlie Puth 来参与就是不错。 我要是 Selena Gomez， 当年我就答应他了。 倒的有点远啊， 太有才了。 说到这 The One That Got Away， 就是英文当中提到，哎，大家擦肩而过的那样的一个、可能本来因为成为你另一半的爱人。最近一个消息就是 ，Ross 跟 Rachel 的扮演者David Schwimmer 跟那个谁 Jennifer Aniston 两个人。有说在一起约会了一段时间， 哇，这所有的粉丝和剧迷都应该很开心，这个就是磕真 CP 的感觉。 紧接着第二天俩人发文否认了这个消息。 你真的很讨厌，你为什么你把我们那个就好奇心勾起来，然后又打碎我们这个， 所有人都是这种感觉啊。好，这边我们继续， 我 们现在先不打碎各位的梦想，好不好？我们还是继续让大家这个徜徉在游荡在自己的想象当中，想要做什么？ 好好好。 我这边要说一个让我看了就非常激动的事情，就是有朋友也是阿森纳的枪迷，阿森纳的球迷来报道了，说我想当阿森纳的跟队记者，因为这样什么转会消息都能了解，省得上述跟下述了。 关键还可以天天看到你自己选的球迷啊， 没错 啊，球星啊， 天天都要跟着，想尽办法挖所有的这些背后的消息。对，我知道你想象的是谁 ，Charles Watts， 对不对？天天跟队记者，然后最近转会消息确实有点多，然后每天做球迷也有一种给你一些希望，然后瞬间再给你打破的这种感觉。而也许跟队记者可能就不会受这种消息所左右，而你是去左右别人，好吧？所有人都在听你的消息。来，明天和意外，看看明天转会树上会不会出现一些意外哈？来自于谢雨伦。 所以谁比谁活得精彩？失败比成功更的感慨。都在这摩天大楼中寻找存在，居然猜不到明天和意外谁先来，就要把今天的日子去过得痛快， 非大大眼，又怎知白雪的姿态？如果连相爱都成为炫耀的手段，谁又能定义我的人生是否圆满？都怀着未来的期盼，才学着勇敢。城市的夜晚，有多少人寻找温暖？多平淡。在这荒诞的时代，那短暂的新鲜感让人生的孤单，生活如此多姿多彩，何必让沮丧填满？选择安静或狂欢，又有什么难堪？所以谁比谁活得精彩，失败比成功更的感慨，都在这摩天大楼中寻找存在。竟然猜不到明天和意外谁先来，就要把今天的日子去过得痛快。想要做的事别再脑海，成为了遗憾，南飞的大雁又怎知白雪的姿态？如果连相爱都成为炫耀的手段，谁又能定义我的人生是否圆满？都怀着未来的期盼，学着勇敢。城市的夜晚，有多少人寻找温暖？多平淡。 带着一点小悠扬，最后掀开这么一页过去了哈。 我发现我们这个节目经常会吸引很多的引号明星来听， 没错， 以前有什么朴树啊，是不是朴树我不知道，反正叫朴树哈。 是， 这边又看到一位叫演员姚刚， 我十分怀疑他是当刚才的杜票儿改的， 他可能还是我们一个粉丝叫姚的明白改的，不一定。 哎， 欢迎姚刚， 对。然后这个关于演员，既然你都起这个名字了，有什么样的经历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 后来我们发现他的留言是：我想当一名演员， 把自己的梦想嵌在自己的名字里了哈， 实现在路上。 对。还有我们的乐乐1335就说了：说我的梦想就是想要当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 对，这个梦想真的是好多朋友都已经提到了，甚至我有一度在前些年的时候，因为依旧是跟老师的关系还保持的比较好，比较近，经常听到他这个讲孩子现在的一些成长啊，他自己作为老师的一些成长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这个过程是一种很有趣的体会，因为你每天在接触到的并不是除了成年人，大家这一个世界之外，你每天都在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变化在会给你心里带来一种不停的洗刷跟冲击， 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崇高这个职业， 没错。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小可爱哈，他说不算叔叔的话，我就想当甜品试吃员，看到好多美丽的甜品。我跟你说，这个梦想真的就是想想就好。我爸爸有个朋友以前在蛋糕店，蛋糕店每天就是吃蛋糕吃奶油，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吃？每天吃甜品，然后呢，大概没多久以后胖了30斤，再也没有瘦回来。 当时是在哪个台有一个著名的美食主持人，大家眼睁睁的看着他过去这两年从一个小瘦子， 就是 变成了，就吹起来可能你感觉得有真的是三四十斤。 这个还不是美食家，你知道吃甜品的话那真的是纯纯的长胖。 对啊，然后糖的摄入高了以后，对于身体肯定影响也不好， 可不是吗？ 想象不错啊，想象还是很甜蜜的， 就是很美而已，想象很美啊， 没错。来自于杨宗纬，说给你听。 人海路口，你孤单了多久？星空宇宙，

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周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我天赋异禀的原因，打掉打掉乏味的鸡汤，把那些浮躁的东西全都遗忘，照耀的我的从来不是钞票，缥缈的不是梦，而是他在水一方，也许这就是命，但结局从来不是谁的特有之灵，和他在一起都能克服都能适应，让羡慕我们的人都活在后视镜的女孩总阴阳怪气，但还是无可代替，那还需要更卖力， 而不是那种手一摆就来的 text。 哦，她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让多云的时候突然转晴， 上火你会上头，哎，有时他会向左你会向右，哦，他会憋得烦我你会难过，他会把门反锁让你睡餐桌，当彼此都在彼此的未来里，你懂我的意思虽然没太在意，哄哄就好了，他是故意气你，快开去你们共同的目的地。 哦，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让多云的时候突然转晴， 就是我的天才，好崇拜，好崇拜呀呀呀呀。 有些人可能在确实某一方面天赋异禀， 嗯， 所以最终的职业跟自己这一方面是相关的。 说的是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有星光聊天室掀起了一波讨论的小高潮的我们的演员姚刚哥。 到底是不是你？弄得我们心里有点慌了。 是做演员20多年了，听九七四也有10几年了啊，20几年了。嗯、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热烈欢迎，好不好？ 欢迎演员姚刚。 对，也欢迎所有的朋友现在正在收听听听 FM，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可以来进行留言互动，欢迎大家过来留下你自己关于，如果说我们不计任何的，比如说收入啊，或者自己的一些身体啊，对吧？ 先天条件啊， 哎，各方面的限制的话， 智商啊等等， 再选一个职业，你会选哪一个？ 嗯， 好吧，都欢迎大家过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来，我们继续先把音乐走下去，在这样的一个，其实现在怎么说都觉得是夏天， 是 正式立秋了， 嗯， 但是现在绝对是一个不太炎热的夏天。 对， 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也许心情不错，也许对面坐着你喜欢的那一个人，来自于金靖公路，不炎热的夏天。 Man, monster. 是一个不炎热的夏天，因为你就坐在对面，初次见面，忘了你穿的是那件 T 恤。从那以后，生命中你出现，时间你要不慢一点，以后每天都能看见你的笑脸。 第一次你就在我对面，你样子好漂亮，像夏天的月满，有风吹过秋千的夜晚，星星为什么也在闪，太过有趣，和你相烟我相聚，我假装偶遇，好巧你也喜欢 CD， 想认识你不是假设记忆，怎么不信我的能力保护你的勇气，我想证明我的宠溺，潮起长青岁月有你，夏天的风吹进车里，你下车我去哪里，我装作没听见你问题，你是今天加个词和音景，哎，你想要我听的请你眼睛却盯着手机，打破这微妙的平静，我点破了这首歌曲。 那是一个不炎热的夏天，因为你就坐在对面，初次见面，忘了你穿的是那件 T 恤。从以后生命中你出现，时间你要过慢。 的存在，地雪白色就是早上马尾，睡不醒的七月白天，窗外穿越好险，你与我在楼下见面，和你一起漫步相约，你牵我打招呼抱拳，像个江湖少年，时间真的过得快，怎么又快要分开，好像明天会要到来，管他是青红或者白，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期待，期待下次见面我会告白，告白方式选择广播站台，就站在你的宿舍门外。 Yeah, I dream you hate I got you made Yeah, we break the day I miss I lose、hey、说我好像都记得不太清楚，只记得你把合影带去了你的城市，有天最后我把备注改成你的名字，哭了几年，又好像我们从来都不认识，我开始上学上班工作，每天为了明天拼搏，最后做的重复都是重复，为了忘掉出色与你见面时你穿的什么衣服，你像是多少温度，你生命是我照顾，你样子这么模糊。 那是一个不炎热的夏天，因为你就坐在对面，初次见面，忘了你穿的是那件 T 恤。从那以后，生命中你出现，时间你要过慢一点，以后每天都能看见你的笑脸。 后来我没再听过这首歌，我总穿梭在这城市每一个角落，好像到处都有你后留下的片刻，连夏天也变颜色，怎么感觉不到热？喜欢超级喜欢喜欢单曲循环的你，可是这场大雨我也不敢去找你借避，只好一直站在这里，没有伞就不要说一起，是你对我说的，喜欢薯片，喜欢夏天，喜欢失眠，还喜欢你 baby。 不炎热的夏天， 嗯， 在这样的一个不太炎热的夏秋交警啊，我们跟各位来打开思路。看到有朋友说，如果不图报酬的话， 嗯， 我要给家里的饭馆打杂了啊。 哎呦吼，还是 家里的 家族企业。 对，然后说他其实再上一条留言说，不算收入的话，那我还从事哪个职业？ 哪个赚钱做哪个呗。 所以就是给家族企业来打个工，是吧？ 哎呀， 好，不错。 看到这边用户1840说，如果不算收入的话，我想学个中医，当自己家人生病的时候，就不会手足无措。 对。 纪星之前也说过，说如果不算收入的话，想当医生，这辈子到目前为止唯一后悔的事儿就是没有学医。 对，如果学了医的话，其实发现自己家永远不缺客人。 对， 很多 什么头疼脑热都来找你啊。 那是一定的。嗯、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学了医生这一个职业之后，每一个人其实他都会内心有一种想要去帮助别人的冲动，对吧？ 嗯、 也都会就及时的去帮，起码家人朋友，更多的调理一下身体。 还有择偶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对， 说哎呀，家里面缺什么呢？缺个律师，还是缺个医生呢？还是医生管用？我们找个医生。 相亲第一件事，我看你这，我给你扎一针吧，针灸上，开玩笑。还有朋友说这个我想当经纪人， 嗯， 咋样？哎，哪一个方面哪一个领域的经纪人，其实都是你能看到整个行业的动态，对吧？ 嗯、 甚至还可以自己插上这么一小手来去影响一下局面。 对， 同时自己又不用非要站在台前。 嗯，同时自己又可以天天和自己喜欢的那个 star 在一起哈。 没错， 嗯，想象很美好。 你是一个造星的人，很厉害哈。 嗯， 对。好，这个当医生这一方面呢，我是觉得身边有真正做医生的朋友， 每一次在饭桌上见面的时候，其实听到他所有的这些自己的故事， 诉苦， 不是，其实更多是一种感动。今天做了什么手术？哎，那个有什么样的人？其实真的心里面都会觉得有一种小羡慕哈， 还有一种小崇敬，就觉得医生实在是太辛苦了。 没错，嗯。 我让他困丧，才自觉控制他越难，还是等你好再过沉痛疮疤。心窝脆弱，还是已经没救药，留恋在你的臂内疗伤，度过今晚夜痛苦一场，还暂时将那故事收尾。 这首歌来自郑秀文，《医生与我》，送给所有曾经梦想说，哎，有一天如果我能当个医生多好呀，有这样的梦想的朋友。 对，实现自己梦想的路上呢，我是觉得现在对于自己来说，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来不太及，我们可以 培养下一代。 不，这个我觉得压力就太大了。 好害怕听到这样的 下。对，没错，就是更多的我觉得可以结交一下这方面的朋友。 是。 跟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好像自己置身在那一个环境当中，可以更切实的一种想象的空间哈。 实在不行就听听医生的歌哈， 没错， 我们来听 Eason 陈奕迅《你的背包》。 哎，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 让我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叛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叛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 那你可以去卖书包啊，不用借别人。 其实可以还嘛，反正也旧了， 对对对， 脏了哈。 为什么啊？ 嗯， 对，开玩笑了。伊森的这一首歌曲总是给人带来一种对于过往，尤其是在上学那一个年纪，想到了一些好与不好的回忆吧。 因为是在那个年龄段听到他的这首歌，伴随着你的一些可能比较伤痛的回忆。 对，嗯，有一个朋友借了我一张饭卡，到现在还没有还给我。 是吧？反正你现在饭卡钱很足啊。 是真的。好， 啊，真的吗？ 真的。好好好，开玩笑了。回来以后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想做足球运动员。 很多男生都会很想做运动员，包括什么滑雪呀，然后篮球啊，游泳啊，尤其是这次看完奥运会之后。 对。 嗯。 我觉得一部分人是因为自己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天赋， 嗯， 但是一直没有体会过在这种职业赛场上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可能是压力，可能是欢呼跟掌声，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像我们这种可能运动天赋并不是有了，但绝对不可能想象自己站在那个舞台上的， 就做专业运动员， 但始终看球还是天天在看的， 嗯， 看完了以后你心里总有不爽，就觉得说这个球员为什么他发挥不稳定？ 如果是我， 我们队为什么缺少一个像样的前锋？ 类似我 幻想 我， 真的站在那个舞台上，一个人拯救全队。 但是做运动员其实心理压力非常大。有人问过张继科说：“哎，你们会不会队里给你们配备专门的一些心理辅导师？”他说：“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根本无法体会我们站在赛场上的感觉。” 没错， 嗯， 我甚至都能想象，就前段时间那个欧洲杯嘛，然后最后罚点球，英格兰的那个输，最后是小球员。19岁到萨卡嘛，我都能想，真那种情境下把我放在那个点儿，你甭管我是30，我是40，我是19，我的心脏都是在扑通扑通扑通扑通， 啪踢飞了， 还踢，这就我不行了，教练能换人吗？ 跪倒在原地， 放弃哈，啊。好，一首歌曲《待在我眼里》。 喜好我全部都记得呢。 许会有曲折，也许会有困惑，但代替不了的是我的执着。Oh, 这首 love song 给你，这首 love song 给你。Oh yes, so coming, baby, stay in my eyes。也就像是月光浸泡在星海，好满天星光都坠落，洒在你轮廓。我每天都想对你说 love you, baby， 随时随地。 刚才还有朋友提到了另外一个职业，哎，我没有提到吧？刚才 我们聊天的时候提到了，说有没有这个心理咨询师对医，可能是有哈，但是对运动员来说，可能效果不是那么的大。这边就有个小可爱说，想当心理咨询师，要想要用语言的力量来治愈那些有心理困扰的人。 对，语言的力量是可以给他们一些方向，对，但是真正解决困扰，到最后还是得 依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力量，药物的力量，很多时候哈，所以就不管开不开心的，尤其是某四字名字的朋友，好吧，写小作文的那一位，很多时候可以找一下有这个职业的朋友，好吧， 可以聊聊天嘛， 对，没错，然后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另外我是觉得这职业真的不容易，因为你每天听的都是别人的其实不太开心的故事， 永远是别人的负能量传递给。 谁也不会说今天倍儿开心，我找一心理咨询师。 开心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可以跟你分享， 对。 对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自己内心需要很强大， 是， 而且自己也能客观的内观自己的情绪，并且寻求帮助。所以我觉得，哎，我不容易啊。 我觉得大部分的心理咨询师可能自己心里也有一个确值，当超过了确值的时候，他也需要通过外力来寻求帮助的。 我都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当听到了别人超越我的体会范围之外的那些痛苦的经历跟我分享的时候，作为心理咨询师，我可能会先哭 崩溃了， 没什么事儿啊， 然后你就说 对方劝我 这个活我干不了，钱退你， 不容易啊。来 Love Love 也可 说爱情是蝴蝶的秘密，老子说爱情玄有玄的玄机的无敌，你们谁有理，只能说爱真是谜题。孔子说爱情距离真是问题，自说爱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随便哄哄你，不必死守规矩。 We can say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We can say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说爱情有病就要求医，鲁班说爱情最重要是根基到底，有没有头绪，各说各话，几次情侣。周公说爱情梦里都是甜蜜，本宫说爱情一定要有勇气，多真才会当真理，这话都骗到你。 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很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些留言， 是有些职业是需要有爱心的，比如说这个其实我也还挺想当的，说是一个熊猫饲养员，那我还想去养一些小老虎啊小豹子啊，反正小嘛它不会咬我的。 什么样的动物可能在你的幻想当中 都温柔 存在过的，甭管是多残暴哈， 对， 还是多可爱，它可能在小的时候都会展现出来最温柔可爱的一面。 对呀、 然后你想你怀里抱着它的时候，对不对、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希望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小水塘， 是 在里面自由的游躺哈， 或者是大海， 没错。 这边看到有听友说，这节目两小时太奢侈了吧？哎， 嗯、 王维说有两种解读嘛， 对， 说的是 对。所以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就要你给我说清楚什么意思，是吗？没有没有没有。 音乐 DJ 绝对不会嫌自己做的节目的时间长， 是， 嗯， 对。然后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幸福的奢侈 哈。 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干什么的都想，都有说想开一个烧饼油条店。 嗯，对，如果不算收入的话，想开烧饼油条店， 您就是个副食店呗， 你就把自己的早饭解决了啊。 是这样的。 但是你知道，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早上三四点就得起。 四点都有点晚， 特别辛苦。 嗯， 对，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准备早餐的各种， 是， 对，然后这个你想想，你要开烧饼店的话，你最主要的客户群还是要在中午跟晚上。 嗯， 你同时还得再做点酱肉吧。 哎呦， 哎，你不然烧饼店怎么开得下去？ 这个、 你还得研究研究豆泡汤。 嗨，这个店的规模不小， 所以就一下好像一天闲不下来了的感觉。 嗯，得干到晚上12点。 但是看大家吃得开心，你应该会很幸福。 当然， 好，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最好的都给你》，来自于余佳韵。 洒在世界里，涌进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深跟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不倚，沿着你的轨迹，我很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死而别离去，最好的都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我给你、yeah、给你，我只想全部都给你，给你，我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整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都是我说想和你老去，一睡不醒。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每个思念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死而别离去， 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这首歌叫做最好的都给你啊。 嗯， 余佳韵的一首歌，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关于这个职业，有朋友提到了不计收入我想做一个数码产品体验员， 一般收入都挺高的， 就是我想说的，我们周围有哈， 他怎么会不考虑收入？他一定是算计过了收入啊！ 而且关键用的全是最新的产品啊！ 对，如果是我在里面分出一个分类的话，我想做这种就是耳机啊、音响啊、解码器啊这一方面的一个试听员， 还是跟现在的这个职业相关的哈。 没错， 对，手机也可以 听音乐，手机也没问题。但是手机我发现它东西也是太多了 啊， 而且要测试的各种环境，我觉得不如在听音乐给带来的这种快感会更强烈一些。 对对对， 而且那个行业收入也不低。继续啊， 主要是省了一大笔钱，好不好？ 是是是。 对，还看到这边有咖啡时光说想要做旅行家。旅行家和导游就不一样哈，旅行家可能更自主一些， 而且你要去的地方什么地儿都要去，上山下海，而且要写出很专业的评价。 哎，这不就是他想干的事儿吗？对， 没错。 主厨这个新朋友吧，他说如果不算收入的话，我想学手语去做志愿者。 这个确实，我觉得手语要想学好还真的需要下番功夫。 对，而且周围这样的人还确实挺少的， 因为毕竟是说你不是在某一个群体当中，对吧？然后我们再去学习的时候，其实要照顾到不光是自己的手语让对方看明白，然后与这个人士进行相处的时候，你要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以及跟他们相处的一些小小的这个办法跟情绪。 还要最好想办法把这个手语打得漂亮一点啊， 没错， 就跟以前的小火队一样，还能编到这个 MV 里面去。 是是是。然后还有朋友想当试吃员，哎，继续加油， 就是美食家嘛， 每天多吃一点，你就是个试吃员。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的试吃员了。对， 是。 好，继续，我们听到了一首歌，叫做《不要让我后悔》，我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了，你不要让我后悔哦。来自于孙盛希，还有宋承勋。 我站在街角等绿灯变亮，一个人走路突然好宽敞。在深夜里会心情意义全都写在爱机里，那不再是引起你的注意，搬进了新的家，更大的床，一个人晚餐电影也不难，你的毛剃写给我的信全都放进箱子里，让气息慢慢慢慢的淡去。Do you really think that there is really love? I don't wanna sacrifice our love for nothing. 有没有突然想过我突然停留在角落，回放每一个机会错过。这首歌就当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最后一首歌，可是我还不舍得你疼我的每分钟。 我不再后悔没能 hold 着在，丢掉纪念品也不简单，怀念你让所有回忆变得更美丽。It was me who couldn't do things right. 听说你最近有了新对象，我用忙碌把缺口全都填满。Yeah, 还是最欣赏你的自信，那时候你最美丽。Maybe we can meet another life.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 there is real love? I don't wanna sacrifice our love for nothing. 有没有突然想过我突然停留在角落，回放每一个机会错过。这首歌就当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最后一首歌，可是我还不舍得你疼我的每一分钟。很多夜里都想着我们多爱过，现在已经都没有没资格说是你，别犯一样的错，但依然希望你 那么快乐。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 there is real love? Real love. I don't wanna sacrifice a love for nothing. 有没有突然想过我，突然停留在角落，回放每一个机会错过。这首歌就当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最后一首歌。可是我还不舍得你疼我的每一分钟。 不要让我后悔，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干了一个什么职业，真的会不让你后悔呢？我觉得要尝试之后，或者说提前已经明白或者明确自己真的想要什么之后，你是不会后悔的。好比说，对，我现在在干的这一个，可能也是从小时候就一直在说想要去做的一个音乐 DJ， 不会后悔啊。 所以你真的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是的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不算收入，我还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从事一位民间高手，传承一项中国传统手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他打动我的就是这句话，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儿， 匠人精神，不想其他的， 对， 专心钻研很难得。很难能可贵。 但这边还看到一个慨他人之慷的留言，他说我想做世界首富，让大家都有钱。 我们刚才就在说，你要是让大家都有钱，你还是世界首富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先把别人钱拿回来，然后给别人分。 没错哈，当然你能把自己挣到世界首富，然后突然一下倾自己所有，让大家都 散尽家财是吧、 哎、这当然是很崇高的， 当然特别好、 啊、对对对、刚才我们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有一点小曲解你的意思、心情我们一定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掌握的哈。 这边还看到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喜欢水，8398这位朋友， 对， 所以想要做造船工程师， 不错，就是给那些不会游泳的朋友， 让他们在水上待着。 喜欢水怎么办呢？哎，我们造个船，或者像苏运营一样、学冲浪，随身总带着这么一块板伸在你脚边， 或者深潜嘛，对不对？ 对， 抱着氧气瓶， 没问题。好，陈伟霆的 Dear Future Lover， 先给大家。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伟霆 Dear Future Lover， 嗯， 想的都很美，对于未来的一个期许，可能有很多朋友现在真的是来得及， 嗯， 年轻的朋友在听了以后，好自己，哎，如果要换另外一个职业呢，慢慢就可以去尝试，因为有一些是可以并行的，好比说想做一个什么试吃员，什 么 数码博主， 酒店试睡员 都可以， 对 对，现在就 可以同时 了。 对， 自己有空都可以尝试起来。 对，还有这边有一个听友说，清风飘扬在最早的时候就说了，说我想做歌手，因为我太喜欢唱歌了。 嗯， 你可以从业余歌手做起吗？ 没错呀，自己先磨砺一下唱功，对不对？ 自费先出个单曲， 让别人试一试啊。我们那个在建国门桥下有这么一个小地下通道， 我们一定去看你。 有很多歌手在那儿为自己寻找一片现场演出的天地， 甚至我给你去帮唱， 没错，我们在现场给你鼓掌，好不好？啊， 来吧， 想的都怪美的， 当然要美了。我觉得今天下午也要美美的，然后明天又周末了，美美的，然后周六哎，七夕节更是美美的。 对，没错，明天我们也会结合着七夕之前，先为各位营造一波或者出谋划策一下哈，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明天早上见了再说。 好，明儿见。 期待我们的这个各位在明天的贡献。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蔡依林《怪美的》，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见，拜 拜。 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北广购物在8月11号至8月15号期间，全场商品打9折。浪漫七夕，爱我就带我走吧！相约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让我们相约七夕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哟，周老师，我这刚才一进办公室，闻着这味儿就来了，人家又自己偷着吃什么呢？ 我跟你说，你这是第三个问我了，就是好多人都觉得这特香。其实鸡呀、吃法特别多，你像咱们平时啊吃的什么扒鸡呀、熏鸡呀、这个烧鸡呀特别多。 您吃这是什么？ 我今天吃这个是叫花鸡。 叫花鸡， 哎， 就那黄蓉做的那个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射雕英雄传》里面那个哈。 说的 当然他那比较粗放啊，说的咱们这个叫花鸡就比较细了 啊。 你要做好叫花鸡，首先是选材，你里面这个鸡你得选。